金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因为我去过咧，喺你举几间单例子，譬如你去阿姆斯特丹咁样咧。咁而家大家睇到啦，即系呢个宜昌嗰度就浸到上去咩噶嘛？阿姆斯特丹咧，佢全系水浸嘅以前，但系佢可以搞到你而家咧，啲人咧住嘅嗰间屋咧，个窗咧系个水位系长期。 佢其实就系吸收咗嗰次风暴潮嘅教训咧，就用咗几十年嘅时间起嗰个堤围啊嘛。咁呢一个就系、是。澳門就終於經歷咗上次打風，又係想諗啲咁嘅嘢啦。咁嚇，即係呢個就係荷蘭佢對於佢嗰、那個、科學嗰、那個要求嘅發達嘅程度，係去到今日都仲睇到。你如果講精密科技嚟講，原來荷蘭今日都掌握住呢個世界嗰、那個叫光刻技術最精密科 技。佢咪全世界得嗰一部啫嘛？中國咪想而家想立嗰部嘢。 係啊，美國唔俾佢買啊嘛，而家就係呢嘢。即係嗰個對於科學嘅重視咧、嗯，你睇到就係話，其實又可以追溯翻幾百年前咧，佢已經一早唔輸蝕葡萄牙了、 嗯。 另外一樣可以數到就係咧，喺嗰、那個。城墙建设防备嗰方面，佢哋嗰个智慧。如果你睇翻澳门大炮台咧，好简单，四方城一座，四四方方嘅啫。但系咧，你如果去到马六甲，睇翻由葡萄牙建落嚟嗰个原始嗰个城堡咧，都系四方形嘅。但系咧，你去马六甲嗰个城堡同澳门大炮台咧，你一比较，你发觉好大分别就系咩咧？荷兰人曾经占领过马六甲，葡萄牙冇占到。荷蘭人在 原有在馬六甲葡萄牙留下下來的城牆上面加建了一些結構、那個結構就是叫做文藝復興式靈堡結構、即是說呢它在四隻角上面呢再加了一些菱形的狀菱形的東西飛出去的，就變了呢你如果在上面守城的時候呢個城要守呢就沒有死位了、你可不可以伏在 一棟牆下面再擰轉個頭就射另外一棟牆上面的人呢？如果個城係四方咧，就總係有啲死角嘅，就係、是、上邊嗰啲人守城就有啲位望唔到啦。咁、你就變咗守嘅時候就下邊有人伏喺度，你唔可以睇到，或者你揀局隔個頭出去咧，人哋亦都可以射到你，就唔著數。但係咧，荷蘭人佢就係整呢啲叫文藝復興式嘅城堡嘅時候咧，嗰啲靈堡咧就令到佢守城嘅時候有好大優勢， 方便咗。 咁佢哋喺馬六甲，因為佔領馬六甲之後，佢就將原有葡萄牙人嘅城堡改造咗。咁、你睇到佢哋嗰種連守城技術都有進步。科學出版咧更加唔使講。咁而去到即係、荷蘭人去打呢一個嘅澳門失敗之後咧，咁佢哋決定就唔再用澳門嚟作為中轉基地。 台灣啊， 就結果轉咗去邊咧？第一件事就轉咗去澎湖。澎湖先嘅。在澎湖就試過都被鄭成功趕過一次， 那次荷蘭打輸的嘛， 是啦，其實荷蘭人在中國都輸過很多次澳門輸一次就輸給葡萄牙人，去到哪裡呢？金門輸一次輸給鄭成功老爸鄭之龍，跟住再去到澎湖又輸一次又是輸給鄭成功，跟住吞到去那個、台南和台北台南一頭又是輸給鄭成功、即如果大家讀到歷史，即鄭成功怎樣 在台南趕走荷蘭人，大佬真的很慘，為什麼我要在台灣怎樣輸台灣，就是因為我先輸過澳門、又輸過金門，又焗住如果那些近的地方全部沒有了，焗住拿一個外島，跟住就可以繼續去做跟日本的貿易生意、結果就是荷蘭人呢因為在這個的葡荷戰爭敗退的緣故，他轉移了在台灣建立了他一個經營用心經營的根據地，就是這個台南的普羅文遮城和熱蘭遮城、於是乎就有了之後那個鄭成功和荷蘭人在台南對決的歷史。 是啊，這個呢有些小插曲大家就可能忽略了，就是舉例如果當年呢澳門成為了荷蘭的殖民地的時候呢， 不用立台灣的， 不是的，聽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就沒有降身了明白、澳門當時是中立區來的嘛，啲人可以走到過澳門， 即係如果你係荷蘭佔領區， 打曬啦，你印尼嗰啲打曬啦，全部唔係歷史好考慮嘅，有啲嘢即係你諗耐少少，好多嘢係意外嚟嘅、我哋今日坐喺度都係一個意外嚟嘅， 同埋有啲人有一個細節位又好好抵死嘅，咁話説咧喺澳門嗰度啲人做考證咧，考證翻咧鄭成功個老豆阿鄭之龍咧。他原來是有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是呢個斯坦傑他嘛、 你知不知道他是跟住他哋兩父子近身保鏢，最喜歡找黑鬼、因為即係由鬼佬度學翻嚟，由啲葡萄牙荷蘭人度學翻嚟。咁、當時咧，鄭之龍嚟去邊度受洗咧？ 是澳門咯。 係啊。 甚至乎是澳門而家考證得翻咧，究竟在關前街嘅邊一間屋咧，就應該就係當時即係鄭之龍。 我哋將來嘅朝聖 係啦，就係受洗嘅地方嚟嘅。 我哋 咁你又諗下一個好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嗰陣鄭之龍走得嚟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個舅父喺澳門，咁亦都因為喺澳門佢嚟澳門投靠舅父，咁要揾食啊嘛。你不可以只靠耕田，澳門有更加多的機遇啊！咁咧就有葡萄人喺度。咁原來你要識得同葡萄人搭上關係咧，即係嗱，你佢哋係福建人啊，咁嚟到搭上關係係點咧？信教咯，大家係教友，熟啲，學埋葡文。所以鄭之龍係學埋葡文。 嗱，阿鄭成功就中日混血兒啊。 系啦，咁佢 個媽就係日本人嚟。 系啦，咁佢亦都係因為咁咧，就食到日本嗰條水，就娶到日本老婆。咁於是乎，佢亦都可以有自己嘅本錢。後來就喺金門度又打退咗荷蘭人一 次。佢係其實成支艦隊嚟嘅，鄭之龍。佢即係如果你 亦係商人，亦係海盜，亦係軍隊。 係啊，係 啦。咁即係然後佢又好得意，教咗個鄭成功出嚟就大中華撚嚟嘅，咁又覺得要忠於明朝嘅咁樣，佢自己咧就清朝又冇所謂咁樣，係啊， 唔係佢有好靈活嘅，即係其實冇所謂，你邊個嚟到打唔贏我投降咯， 係啦，咁總之就民不與官鬥，商人不與官鬥就係咁樣嘅精神咯，咁但係佢個仔就 take it 好 serious 咁樣， 係太過認真啦， 呢個大明王朝咁啊，我一定要， 不過咁講咧，佢阿媽俾清兵強姦咗嘅，輪姦嘅，咁就即係可能呢個亦都對佢有一定嗰、那個 係家仇國恨啦。咁呢度就睇得到。係 啊， 咁你發覺就個歷史又好得意，好糾結嘅一個位就係咧，呢一個明鄭、明朝同埋西方傳教士、葡國、荷蘭。台灣呢幾個地方恩怨情仇啊，短短喺嗰幾廿年， 好不幸地，而家冇人寫歷史寫得到呢段即係咁複雜嘅。 嗱，我就好建議介紹有本書可以介紹一下嘅，就係、是、一位荷蘭裔嘅教授，佢就寫一本《決戰宜蘭遮》，佢寫兩本書都非常精彩嘅，一本叫《火藥時代》，一本叫《決戰宜蘭遮》。咁佢就正正係考究呢一段歷史。咁甚至乎大家如果有興趣，即係有興趣去有機會去台南去安平古堡，咁你就揾翻咧嗰個宜蘭遮城嘅遺跡，嗰啲頹垣敗瓦喺上面再建咗個新嘅城堡。咁但係其實日治時期嘅台灣都仲可以睇到佢個輪廓嘅，而家就越嚟越喺嗰啲周圍嘅民居度揾得翻宜蘭遮城嗰個舊城牆。你睇到佢起個材質同以前唔同，用嘅嗰種方法就是荷蘭人式嗰種方法。咁鄭成功點解需要九牛二虎之力攻咗成年先攻到上去呢？就是因為呢一個其中嘅原因啊，就是因為呢一種形狀嘅城堡啊。即係呢種形狀城堡，用科學家講，真係墳形嚟嘅呢個係，即係就令到佢哋冇乜死位，令到呢一個鄭成功久攻不下咧，亦都係一個原因。佢即係所以你睇到嗰陣荷蘭人咧，嗰個技術一啲都唔落後嘅，先進嘅。但係咧，即係呢個歷史嘅跳躍好得意啊，令到一個應該係比較先進嘅文明喺澳門輸完一仗之後咧，喺台灣又輸多仗嚇。而輸嘅咧，亦輸俾佢一啲都係個文明上個科技上相對比佢唔係低好多，低少少嘅一個民族。即係你睇到明鄭佢哋個傷亡數字，遠遠係傷亡得勁過呢一個嘅荷蘭人。 但呢次係中國同呢個西方打嘅最後一次勝仗嚟嘅。由此之後一路打輸嘅啦。 係啦，即係你話正式同一個歐洲國家打咧，係第一次。即歷史上真是第一次，但是又難得又是一場勝仗，但是付出的傷亡代價很慘重。 中國從來都是這樣打法的， 人海戰術的， 一定是打 戰術 的，他們不計死傷的，最近好像都是這樣說的。好了，最後一個稍後一小時間就趁著這裡科學新知，我去這個義大的時候我都有看過那個伽利略那個博物館，其實當其時咧，佢研究所謂呢個 projector 啊，個拋物線、 拋 運動嗰個咧，相當之即係嚴謹啦。我睇過就係佢做好多嘅。咁呢個拋物線當其時對佢嚟講咧，嗰個研究嘅難度喺邊度，同埋個實際意義喺邊度？ 嗱，今時嗱實際意義先容易答先啦。你起碼知道啲炮啊、投石車啊、啲炮嗰啲係行邊條路啊嘛。你知道開頭個角度嗱。 最後飛到幾遠 你就火藥幾多控制啦。佢最後能夠落喺邊咧？開頭你個角度係好決定到啦。我可唔可以就係我呢度搞清楚啲參數嘅時候就決定到之後嘅軌跡咧？咁即係好實際問題嚟嘅。咁當然另外就係為咗去掌握呢一個數學表達嘅真理，佢哋好希望。難嘅地方喺邊咧？今時今日你俾啲中學生咧，你要去揾佢，你要去捕捉佢嘅軌跡咧，哇！佢喐得好快喎、啊，你要我去咁畫一畫過就記錄佢嘅軌跡係好難。其實就係你要記錄佢軌跡嘅形狀嗰下難。你冇錄影帶、錄影機、冇相機，你點 trace 到佢嗰條軌跡咧？你知唔知佢諗咗咩方法？佢哋呢班人諗到好聰明嘅方法。嗰、那個儀器都好得意嘅。那個儀器咧就純粹就係一開頭有一個斜波，你可以放一粒鐵珠等佢碌落嚟。 我咪就係親眼見過嘛，就係、是、一條直線嚟嘅。咁你碌個珠落嚟，咁另外一個拋物線型嘅就碌落去。咁我哋啲咁蠢嘅咧，我初頭真係以為嗰個直線係快過個拋物線嗰、那個。 係啦，未完。跟住咧，佢去到有個儀器就係佢去到碌到最尾嘅時候咧，佢就嗰粒波咧就可以拋物線咁飛落去啦。咁但係你為咗想記錄佢個軌跡咧係點咧？佢喺嗰個中，佢就整多塊板，上面有好多個戒指圈仔。咁我就希望咧，令到呢個鐵波碌落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好似籃球穿針咁樣咧，通過曬呢啲圈仔。如果你個圈仔擺得太高太低，咁係會撞個圈咯。 撞 開，教過，教到佢可以個波完全徹底地穿過個圈。呢個圈唔止一個圈，一連串一紮圈。 哦。 咁你最後咪可以由翻呢啲圈嘅高低位置睇翻成個軌跡係咩嘢？佢就透過咁嚟個軌跡，然後個軌跡發覺就 match 咯，應該係佢唔係一個平常嘅曲線，係一個叫拋物線嘅嘢。咁而呢個拋物線咧，最後係佢哋當時能夠俾到個數學規律出嚟知道，但係去到牛頓嘅時候，先正正式式用牛頓力學嚟去解釋呢個拋物線嘅原由，就係咁樣解。呢、這個直線等加速運動要分拆啲水平分量同埋垂直分量嘅結果嚟解一個拋物線運動。 咁呢個對後來嗰、那個即係、就是、軍事嘅作用係相當 即係先有咗個現象先，然後先至有嗰個解釋嘅理論。 係啦，先有現象 觀察， 然之後觀察 係相當之精確嘅觀察， 係 唔係求其嘅觀察？ 然之後再嘗試咧，俾到你觀察揾到之後咧，你再嘗試將呢一個規律逐俾一個數學嘅解釋，俾到個數學解釋之後，再問埋背後有冇一個物理嘅定律嚟去解釋翻呢個數學嘅式。咁呢個就成個科學現代化嘅過程。葡萄牙當時咧掌握到一部分，荷蘭人掌握比較多啲。當然去到後來英國點解咁勁啊？有牛頓，即係呢啲人就真真正正由物結合物理數學，就將呢啲咁嘅軌跡嘅問題掌握得一清二楚，甚至天文嘅問題。 因為我去睇過咧，佢哋做好多實驗，即係你睇翻佢而家儲翻曬，譬如佢哋啲 logbook 咧。即記得曬 數據啦， 記錄數據啦，記得好細好仔細嘅， 試好多次啦， 試多次嘅，同埋做啲器具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中國咧，大家都好求其嘅。 呢個我哋冇時間講啦。你曆法個故事咧，又可以講一大堆，即係唔係話嗰陣澳門就傳咗啲曆法上去咁樣？咁其實就中國嘅咧，佢其實原來有啲嘢你話爭幾多，又可以話爭得唔多。其中一個就係話咧。點解中國嘅人計曆法比起西方傳教士差咗少少咧？就係因為咧，中國傳教士咧一路只能夠接受天空上邊嘅天體軌跡運行，只能係圓形；而西方傳教士佢係能夠接受到可以有橢圓形軌道。 Kepler 啊，呢個係 Kepler 諗出嚟嘅，最初佢哋都過唔到呢關嘅。 即係其實就係個日食月食點解爭咗係準同唔準咧？就係、是、因為咧月亮嗰個軌道咧唔係完全圓形嘅，輕微地嘅，輕微地橢圓，所以佢有時近地球多啲，有時遠地球多啲，所以有時可以日全食，有時又日還食。咁但係中國嘅當時啲陰天教佢係認為圓形就圓形。佢接受唔到橢圓形，但係呢個橢圓形係好微橢嘅啫。咁令到你呢下爭咗咧個日食嗰個出現嗰個樣個時間就會爭咗以鐘頭計嘅分別。 唔係叫斬頭嘅 嚇， 斬頭都要斬頭嘅啲。 以中國傳教士佢唔係西方傳教士佢計到咧嗰個日食準確度係以分鐘嚟計，誤差只係以分鐘嚟計。但係中國咧就以小時辰嚟計。 唔係中國人嗰個習性係咁嘅，佢即係比較上係唔好太清晰， 佢係揾到 準確嘅， 佢睇到 pattern， 但係佢唔會問到 pattern 背後係因為啲咩？ 係啦，係啦，呢個係中國文化一個盲點嚟嘅，即係 佢認為睇到 pattern 就掌握個真理。 係啊，佢唔係太想深究後邊嗰、那個。 個動力不是很強， 即係佢知道個現象嘅，但係後邊嗰個咩咧就比較圓啲，佢就唔講啦。 係啦，咁你發覺就喺呢度爭咗，就爭嗰啲少少嘢啦。咁但係竟然就出現喺當時呢一個明朝。 但嗰少少好難嘅，其實 係啦， 最難嗰少少嘢嘛。make the difference 咯，譬如你好簡單，譬如頭先我哋講個 power 線嗰型，如果你睇緊中國數學史咧，即係有研究過，但係冇呢個精咁精緻嘅試驗啊！你同埋你冇睇唔到 logbook 噶，係 啊，冇記錄嘅記錄嘅，唔會量化嘅， 全部冇，全部冇嘅，你而家揾唔翻嘅。 但係算術啊，嗰啲祖沖之計派啲佢就會有，但係就唔係一個物理嘅現象咯，即係冇一個即係好完整嘅物理學探究嘅過程。 唔係追究，佢唔追求呢樣嘢。 係啦，係啦。 咁中國人追求第啲嘢嘅，唔緊要啦。 中國人冇虛啲嘅。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事實上咧，今日集咧就真係綜合咗幾個不同嘅範疇， 這個題目是 綜合咗呢個幾何啦，啊呢、這個軍事， 但你發覺原來就串喺一個咁嘅戰役嗰度嘅，就係呢參即係參戰。 你睇到戰役其實原來根本就係打知識嘅咯，係 啦， 唔係打拳頭嘅嗰時。 咁亦都由呢刻開始你看到咧，嗰個嘅即係科學進步嗰分野咧，就由呢刻開始你看到由好少越賣越大啦。 係啊，啊嗰、那個就係一個即係、就是、所謂而家我哋講啊，就係一個轉捩點啊。係 啊。 啊、今天多謝陳志雲博士啊！我哋今日有機會再找陳志雲上嚟，即係講講其他嘅戰役。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